还可以到邓登曲登佛塔看雪域高原上的奇葩建筑。色达佛学院有着数千间褐红色的木屋，这里入夜之后，在佛学院背后的山顶上能够看见万间僧舍灯火齐亮，如同星星坠入山谷一般神秘。这一趟自驾的里程呢，在600公里左右。因为海拔呢都是接近4000米的高原，所以呢不要疲劳驾驶，建议要规划8到15天的时间再走这样一个长线游。 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。 如果觉得去高原太过遥远，或者是时间没有那么从容的话，那在北京的近郊也可以来一次自驾，从北京一路向西到达串底下村，拨开云雾看星空。串底下村是一个藏身于大山里的小村庄，明清的民宅错落有致，江南水乡的风韵无处不在，而最难得的是这里的星空。对于久居帝都的人来说，能够拨开云雾看看星空，简直是幸福到可以落泪了。去串底下村一路呢，还可以经过陵水村，陵水村可是有名的进士村。从北京出发，差不多行程有100公里左右，途中呢可以路过珍珠湖，看看山水的灵气，然后入住明清古宅，体验一下大院的生活，顺着小路向上爬到半山坡，便可以看到青砖瓦的房屋屋顶错落有致了。而到了夜晚呢，天上的星空一定会告诉你你在城市当中所没见过的那些神话。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回来的路上路过陵水村的时候一定要去转一转，这可是有名的进士村。 见孤独的人准备动身，于是就祷告着黄昏，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，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，她已跟随黄昏翠绿的衣裳，在炉火中化为灰烬，升起火焰，一直烧到黎明，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。她自言自语，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，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，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。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，升起火焰一直 直烧到黎明，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，她自言自语，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乘着船帆，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，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乘着船帆，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，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 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思乡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，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在中国最令人向往的自驾路上进行我们的自驾之旅。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自驾路线是塔克拉玛干，我将带领大家驰骋在世界上最为神秘的沙漠公路。在世界各大沙漠当中，塔克拉玛干算得上是最神秘也最具诱惑力的一个了，将中国与中亚以及欧洲连接起来的传奇的商路丝绸之路呢，就是沿着塔克拉玛干的北缘和西缘延伸的。驰骋世界最神秘的沙漠公路，去发现你不曾知道的南疆之美，走一段别人不走的路，原来世界比想象中的更加精彩。路线规划呢，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，经库尔勒、轮台、库车、阿克苏，到达喀什、和田、民丰、雀莫、若羌，然后呢再回到库尔勒和乌鲁木齐，这样的一个行程全程达到了3000公里的自驾。游走在塔里木湖堤上，看看湖阳，穿行在 G314 的河床上，五色的天山山脉一路相伴，逛逛喀什的老城，感受不一样的异域风情，可以尝到世界上最甜的糖心苹果。从和田到民丰，可以欣赏到沙漠公路入口的日落，穿越沙漠公路，再看伦南湖阳，在 G21 上感受一天看四季的奇妙体验。 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 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带领大家去往安多藏区，到这里聆听最古老的人文故事。当西藏已经被多方的游客攻陷时，游客的喧嚣却在高寒的安多止步了。这里的藏民依旧保持着他们的淳朴与善良，老者们虔诚地磕着长头匍匐在山路上，牦牛与战马在草原上依旧自由自在地徜徉。当拉卜楞寺和朗木寺的晨钟在炊烟中静静响起，当黄河在你面前优雅地转个弯， 当真诚的笑容从藏民的脸上绽开，这一路风景都美到无法用语言去形容。去往安多藏区的自驾路线呢，可以选择从西宁出发，途经青海湖、星海、阿尼玛青山、年宝玉泽、唐可、拉普楞寺、铜仁，再回到西宁。这一趟路线有2300多公里，沿途呢，你可以欣赏到青海湖，去探访中国大陆最美的湖，还可以到达安多圣地赛宗山，体验转山，看看自己的佛缘与前生今世。年宝玉泽则是一个被珍藏的神秘圣地，而唐科九曲黄河就在这里绕了一个优雅的弯弯，这里也是很多摄影师的驻扎之地。在拉普楞寺，你可以走过全国最长的转经道，和虔诚的藏民一起来心持佛法。到了铜仁，热功艺术的发源地，这里可以感受最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。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，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，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，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要带领大家来感受中国最令人向往的自驾路线。接下来带领大家走的路线是湖北恩施，我们一起去那里探寻土家风情。恩施是中国最年轻的自治州，鄂西的世外桃源，这里也是世界优秀民歌《龙船调》的故乡。这里有精美绝伦的土家之锦锡兰卡普，有中国南方栏杆式的建筑土家吊脚楼，有亚洲第一栋腾龙洞，有可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相媲美的恩施大峡谷，还有星斗山、七姊妹山、平坝营。这是一个刚刚走进大众视线的地方，你或许还不太知道，不太了解，但很多人已经向这里进发了。路线呢，朋友们可以选择从武汉出发，然后到宜昌、长阳、高家堰、贺家坪、郎平、野三关、高平、红岩寺、崔坝、吉星、恩施，再到武汉。驾驶里程呢，达到了670公里。在旅途中，你可以看到恩施的土司城，解读巴人的人生沧桑史，行走于洞乡风雨桥，一览清江风光，去小溪看年代久远的吊脚楼群，去鄂西森林氧吧的平坝营，去体会一下帐篷酒店，徒步穿越发现处女古村、鹿苑坪，还有恩施大峡谷中可以看到步步惊心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腾龙洞一窥能开直升飞机的别有洞天，湖北恩施的平山峡谷，泛舟清水之上，如镜隐士之地。这一趟自驾路线下来，风景变幻莫测，无论是人文的还是自然风光，都是别有风情的。 下的夜晚，灯火已隔世般阑珊，昨天已经去得很远，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。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，在深夜收紧我的心。是要去哪儿？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，要怎样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，在深夜守 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，为了这个意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关于自驾的优美路线，也许这些路线当中有一些是你听说过的，有一些是你没听说过的。希望今天晚上的陪伴能够让你敞开心扉，用耳朵跟我去旅行，或者我推荐的自驾旅行，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可以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一个一起相伴的路线。好的，今晚的节目呢就是这样，关于中国最美的自驾路线我还有很多要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，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你能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六，一起来聆听我们最美的自驾路线。明晚同一时间再会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